错就失败，真心微笑不怕跌倒重来，走过漫长未知的等待，今天微笑着看见未来，追求虽然充满放光。